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五章，年谈过多，第十七集。 别开心， 罗恩说，他显然在拼命忍住笑。 我们会给你治好的，他治疗小伤小痛最拿手了。 没关系，现在先不管他。 赫敏赶紧说道。 哈利，哈利。 他又在哈利的床边坐了下来。 从魔法部回来以后，我们心里就在嘀咕。当然了，我们什么都不想跟你说。但听了卢修斯·马尔福说的关于那个预言，以及关于你和伏地魔的话之后，我们就已经猜到可能会是这样。哈利。 他望着他，又低声问道。 你害怕吗？ 不像当时那么害怕了， 哈利说。 我第一次听见时确实，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像早就知道我最后要跟他面对面的较量的。 当我们听说邓布利多要亲自去接你时，我们就猜想他大概会跟你说一些或给你看一些跟预言有关的东西。 罗恩急急地说道。 我们没有猜错吧？如果他认为你注定要完蛋，他就不会给你上课，不会浪费他的时间了。他肯定认为你还是有希望取胜的。 对， 赫敏说。 不知道他会教你什么，哈利。大概是绝顶高深的防御魔法，特别厉害的破解咒，反恶咒。 哈利并没有认真地听，他感到全身暖融融的，而且这暖意跟阳光毫无关系。堵在他胸口的那块东西似乎正在渐渐融化。他知道罗恩和赫敏并没有把内心的恐惧都显露出来，但看到他们仍然和他站在一起，说着安慰和鼓励的话，而没有把他当成异类或危险分子远远地躲开，他觉得这价值是他无法用语言向他们表达的。 还有其他闪避雷魔法， 赫敏终于说完了。 好了，你至少知道今年要上的一门课了，比我和罗恩都多一门。不知道我们的 OWL 成绩什么时候起来？ 不会太久，已经有一个月了， 罗恩说。 等一等， 哈利突然想起昨晚的另一段对话，说道。 邓布利多好像说我们的 OWL 成绩今天就能寄到。 今天？ 赫敏惊叫起来。 今天？那你为什么不早？哦，天哪，你应该早点告诉。 他腾地跳了起来。 我去看看有没有猫头鹰飞来。 可是十分钟后，当哈利穿戴整齐端着空托盘下楼时，却发现赫敏焦虑不安地坐在厨房的桌子旁。维斯莱夫人正在试着给他治疗，使他的那只眼睛看上去不再那么像熊猫眼。 他就是不敢让步， 维斯莱夫人发愁地说。他站在赫敏面前，一手拿着魔杖，一手拿着一本疗伤手册，翻到碰伤、割伤和擦伤那部分。 以前总是挺管用的，我真闹不明白。 这就是弗雷德和乔治想出来的恶作剧点子，确保他不会褪色。 金妮说。 他怎么能不褪色呢？ 赫敏尖叫起来。 我不能走到哪里都永远是这副样子呀。 不会的，亲爱的，我们会找到解药的，别担心。 维斯莱夫人安慰他。 比尔告诉过我，弗雷德和乔治非常风趣。 芙蓉优雅地微笑着说。 是啊，我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。 赫敏没好气地说。他一跃而起，在厨房里一圈一圈地踱步，手指搅在一起。 维斯莱夫人，你绝对能够肯定今天早上没有猫头鹰飞来吗？ 是的，亲爱的，如果有我会注意到的。 维斯莱夫人耐心地说。 现在还不到九点呢，仍然有许多时间。 我知道我的古代如尼文考砸了。 赫敏心烦意乱地嘟囔道。 肯定至少有一处完全译错，还有黑魔法防御术的实践课，我也考得一塌糊涂。我当时觉得变形术考得还可以，但现在回想一下。 赫敏，你能不能闭嘴？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感到紧张。 罗恩吼道。 等你拿到十个 OWL 优秀。 不不，不要说了。 赫敏歇斯底里地拍打着双手说。 每门都不及格。 如果不及格怎么办呢？ 哈利问大家，但又是赫敏抢着回答。 去跟院长商量我们选修哪些课，我上学期结束时问过麦格教授。 哈利的胃里开始翻腾，他后悔不该吃那么多早饭。 在我们布斯巴顿， 芙蓉只顾得意地说， 情况完全不一样，我认为那样更好。我们不是五年级就考试，而是学满六年再考，然后…… 芙蓉的话被一声尖叫吞没了。赫敏指着厨房的窗户外，天空中出现了三个清清楚楚的小黑点，而且越来越大。 肯定是猫头鹰了。 罗恩哑着嗓子说，跳过去和赫敏一起站在窗口。 一共有三只。 哈利说着，也奔过去站在赫敏的另一边。 我们每人一只。 赫敏惊慌的小声说。 哦不哦不哦不。 他紧紧地抓住哈利和罗恩的胳膊肘。猫头鹰径直朝陋居飞来，是三只漂亮的黄褐色猫头鹰。当他们降低高度，在通向陋居的那条小路上空飞过时，他们看清了每只猫头鹰都抓着一个方方的大信封。 啊不！ 赫敏尖叫道。维斯莱夫人挤过他们身边，打开厨房的窗户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猫头鹰从窗口飞了进来，落在桌子上，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，步调一致地抬起了右腿。哈利凑上前去，中间的那只猫头鹰腿上绑的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。他用不听使唤的手指把信取下来。在他左边，罗恩也在手忙脚乱地解下他的考试成绩。在他右边，赫敏的手抖得太厉害了，弄得他那只猫头鹰也跟着全身发抖。厨房里谁也没有说话。最后，哈利终于把信解了下来，他赶紧撕开信封，展开里面的羊皮纸。普通巫师等级考试成绩，合格成绩，优秀，O，良好，E，及格，A，不合格成绩，差，P，很差，D，极差，T。哈利·詹姆·波特成绩如下：天文学 A， 保护神奇动物 E， 魔咒学 E， 黑魔法防御术 O， 占卜学 P， 草药学 E， 魔法史 D， 魔药学 E， 变形术 E。哈利拿着羊皮纸反复看了几遍，呼吸越来越自如了。还好，他早就知道占卜课不会及格，而魔法史考试进行到一半他昏倒了，肯定没有希望通过。其他几门功课居然都过关了。他的手指在成绩单上划过，变形术和草药学成绩不错，就连魔药学也得了个良好。最棒的是，他的黑魔法防御术竟然拿到了优秀。他扭头看去，赫敏背对着他，低着脑袋。罗恩倒是满脸喜色。 只有占卜课和魔法史没及格，谁在乎那些玩意儿？ 他高兴地对哈利说。 给，交换。 哈利低头看了一眼罗恩的成绩单，没有一个优秀。 我就知道你会在黑魔法防御术上拔尖。 罗恩捶了一下哈利的肩膀，说道： 我们都干得不错，是不是？ 不错啊。 维斯莱夫人骄傲地说，揉了揉罗恩的头发。 OWL 过了七门，比弗雷德和乔治加在一起还多。 赫敏。 金妮试探地叫道，因为赫敏仍然没有转过身来。 你成绩怎么样？ 我还好。 赫敏小声说。 哦，得了吧。 罗恩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跟前，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成绩单。 嘿，九个优秀，一个良好，是黑魔法防御术。 他半是好笑半是恼火地低头看着他。 你竟然还觉得失望是吗？ 赫敏摇了摇头，哈利笑了起来。 哎，太好了，我们现在是 NEWT 生了。 罗恩笑着说。 哎，妈妈，还有香肠吗？ 哈利又低头看着他的成绩单，他考得不错，比预想的好得多，他只是感到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他想要成为一名奥罗的理想破灭了，他的魔药学成绩没有达到要求，他早就知道会是这样，但此刻再一次看着那个黑色的小字母 E， 他仍然感到心里沉甸甸的。说来奇怪，最初告诉哈利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奥罗的，是一个伪装的食死徒，但不知怎的，这个想法在哈利心里生了根，他想象不出除此之外他还愿意做什么，而且自从一个月前听了那个预言之后，这似乎已是他注定的命运。两个人不能都活着，如果他加入那支训练有素以追捕和消灭伏地魔为己任的巫师队伍，他岂不是就能实践那个预言，同时给自己一个最大的生存机会吗？